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黄晓初啊，初 ，Hello 啊，你好啊 ，Hello， 我系 Winky 赖慧玲啊，又到咗我哋一星期一度嘅一剧之本啦。咁我哋今日讲呢个剧本咧，就好新鲜滚热辣嘅，就系啱啱第86届嘅奥斯卡金像奖夺得咗最佳原著剧本嘅呢一个剧目，就系、是《捉不到的他》啦，我哋香港译做，咁啊英文就系 Her。H.E.R. 嘅，咁我哋今日咧就会讲下呢一个嘅剧本啦，而佢嘅导演编剧咧就系、是、同一个人嚟嘅，就系、是、Spike Jonze 啦，就系史壁宗斯啦，我哋译做咁啊。阿初呢一个戏你有冇睇到咧？ 我梗系有睇到啦，今日开唔到麦啊，如果唔系专登去睇咗先。 冇睇到，我哋而家休息一下去睇先。 咁可能我哋去广告先，但系专登去睇啊，因为即系。你一年有几多套最佳剧本啫？ 一两套咯， 仲要 系改编或者原著嘅分别。 系啊，咁你可能有金球奖 ，OK， 你有其他奖嘅咁样。咁但系即系呢个奥斯卡金像奖都系世界上其中一个最重要嘅电影奖项啦。 嗯，冇错。 咁你知道佢系最佳原著剧本，再加埋我哋又做紧呢个一剧之本嘅， 都讲剧本噶， 你都不能不睇啦，点都要睇一睇啦。佢好也好，唔好也好，就算佢系唔好，我睇完之后我都可以讲话，哇，点解奥斯卡会有个咁样嘅剧本攞咗奖啊？咁当然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剧本，我睇完之后我自己系非常中意嘅。咁你咧？ 我都觉得好有趣，我就想反而问一个问题，算唔算写到一啲新嘢咧？因为我记得你之前讲过，即系如果依家写剧本嘅话咧，好难再写多啲新嘅桥啊，或者新嘅一啲元素。一个剧本即系佢讲一啲人同埋机器嘅恋爱啦，叫做即系最大嘅命题系，算唔算系一啲新嘅话题？ 你觉得新唔新啊？ 我觉得新噶。 你觉得新？讲嚟听下点解新？ 我觉得新噶，因为你通常都会系人与人之间嘅恋爱啦，你会系人与动物好新啦咁啊。但系如果人与机器，我哋系一啲少见啲嘅题材嚟。 有冇睇过有套戏叫 AI 啊？ 有人工智能。都好耐年前啦， 系嘛？ 系啊， 有冇睇过有套戏叫做《Scissor Hand》？ 唔系，但系你之前讲嘅，即系人工智能呢啲，都会系一个人同一个机械人，即系好似有一个实物。但系佢呢个再新一啲，会系一个人同一个电脑程式咯，佢冇一个。实物喺度噶嘛，即系嗰个实物就系你嗰个耳筒或者系你手嗰个平板咁嘅一个机器，但系佢冇一个人喺度同你拖手啊，完全冇呢啲嘢嘛，即系好似好精神噶嘛嗰样嘢。 佢多咗一个多咗一个 obstacles 咯，即系就系啊冇 一 个实体， 一个障碍。 而喺个戏入边都系好重要嘅 obstacles 啊，因为那個 program 即係個 OS 一咧，阿 Samantha 一路都覺得，哎呀，我同你個關係唔夠好，就係、是、因為我冇一個肉體啦。咁、 啊、 我點樣揾一個肉體俾你？咁、 啊、 你就真係上網去揾一個肉體俾佢嘛。咁呢個真係好正啊！我覺得個劇本呢個位佢諗得幾有心咯，係、啊。但係你話係唔係真係完全係新嘅 idea？ 老實講，我唔覺得咯。 嗯。 即係同埋到最後最核心嘅嘢都係講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啫嘛。 係啊係啊。 不過最勁，我成日都覺得寫劇本最難係咩呢？唔好话写剧本啦，写任何嘢最难系咩呢？系你点样写一啲比自己更加聪明嘅嘢？ 哇！ 哇！呢个真系好难啊！ 好深喎、啊，呢、這个即系要自己聪明过自己啊！ 可以咁讲啦。咁但系当然啦，我哋可以用时间令到我哋嗰个聪明变做一刻噶嘛，即系因为我哋可以铺排咗，然之后嗰一个角色就可以喺一秒之间谂到嘛。 系， 但系我哋系用咗好多时间去 plan。去籌備，然之後令到嗰一刻佢諗到啊嘛，即係你諗下嗰個男主角，即係我講求其一套戲咋，就係、是、個男主角喺最危急嗰個關頭嗰 0.1 秒，突然間諗到個方法可以解決曬所有問題，但係其實個編劇用咗5年時間先度到解決個問題，可能用咗5年時間濃縮到 0.1 秒咁，嗰、那個角色梗係聰明啦咁樣。 即係話你努力啲又可以叻過你自己㗎 啦。係啊，真係係咁啦。咁但係你諗下，我成日都覺得真係最難就係呢樣嘢，你點樣寫一個角色？写一个戏是比自己更加聪明的。 嗯、 即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就是之前呢好 hit 的死亡笔记。 嗯。 咁当然啦原本是小说啦。 哇！你谂下、那个小说入边讲嗰啲人物嗰、那个聪明嘅程度啊，嗱，嗰、那个男主角啦，系咪夜神月系嘛，跟住有个叫 L 啦，系嘛 ，L 死咗之后有个后继者，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啦。 系，其实我冇睇过。 跟住又有一个嗰、那个夜神月咧，又有一个追随者噶嘛，咁、有个女仔好靓噶嘛，即系又靓又叻，聪明到绝顶噶嘛。 同我啲似、哦， 系系都有啲似噶，如果笠住咗个头。但系 anyway， 咁总之就系你睇下嗰个戏入边嗰四个人嗰个聪明嘅程度咧，系我自己睇小说也好，睇电影也好，睇漫画也好，哇，点可以聪明到咁样噶？你谂下可以写得出一啲咁聪明嘅嘢，嗰、那个人要几聪明？ 要好努力咯。 同埋要好努力咯， 系啊，真系 你要 plan 几耐先可以 plan 到，即系我好记得噶嗰阵时嗰个剧本咧，就系、呢个《死亡笔记》，有一场就系讲话，哎呀，我哋警方要监视你啊，叫阿夜神月咧，你去见过一个追随者嘅首领，跟住咧呢、這个夜神月要谂下点样可以俾佢监视，又唔俾佢监视，即系佢一定要监视噶啦，咁就叫佢，哎，为咗避免俾佢哋发现咧，我哋只可以偷听啊。咁咧，我哋就裝某啲偷聽器，唔可以裝 camera， 因為 camera 好容易俾人發現啊，要裝偷聽器。咁裝偷聽器啦，跟住佢裝咗偷聽器之後，點樣喺嗰個酒店房入邊，佢點樣同嗰個首領交談，係用紙寫，但係然之後口咧就一路喺度講緊啲嘢，但係完全冇瑕疵嘅。佢哋偷聽嘅時候又覺得佢哋兩個真係喺度傾緊偈，但係佢哋用紙嘅時候又可以將佢哋要溝通嗰啲嘢溝通到，哇！你諗下幾聰明啊嗰陣時，嗰啲人幾聰明啊！咁諗到呢條橋嗰個人，即係嗰個原本個小説嘅作家，亦都好聰明啦。咁而家我哋要講嘅呢個劇本，呢、這個 Her 捉不到的他呢個劇本呢、這個戲啊，亦都有咁嘅情況，就係、因為佢要寫一個人工智能呢、這個 Samantha 係比人類更加聰明噶嘛。我覺得呢個位係好難寫嘅，但係我覺得佢寫到咯，真係呢、這個已經係足。够佢攞奖啊！我觉得 咁，不如我哋即刻讲下故事嘅内容啦，因为可能有啲听众佢哋都未睇嘅，咁啊，不如我哋试下讲下故事先啦。 真系未睇就快啲睇啦，真系系好戏嚟嘅，真系我相信 自己买广告。 可能我哋而家可能已经差唔多有 DVD 卖噶啦，真系我好觉得，真系好嘅剧本就真系你唔一定要喺戏院睇嘅，但系。个戏你就算系真系净系睇字咧，都已经好正。但系咧嗱，呢一个戏我哋喺继续讲落去之前咧，我首先要真系讲一句唔好意思嘅就系、我哋真系时间唔多啦，我哋只可以去戏院度睇一次，然之后就要讲呢个剧本。我希望我冇讲错，亦都希望我系尽我嘅能力系将我睇到嘅嘢讲出嚟。但系我好肯定我会有好多嘅遗漏嘅。 因为我哋真系借唔似个剧本啦，都唔知点样越洋借个剧本翻嚟睇。 即系都唔系借个剧本咁简单。即系如果我可以话，我都想我睇多一两次先同大家讲，因为我唔希望我系真系一个普通观众嘅心态，然之后就嚟。即係要大家花一個鐘頭嚟聽我講，但係原來係好渣嘅個分析咁。好啦，咁啊個劇本第一路，我想講個時空先啦。個劇本個時空就應該係講緊一個未來嘅世界嚟嘅。 其實佢冇確切咁樣設定。 冇確切講嘅，但係就都幾明顯嘅，因為個戲一開始咧就已經講緊嗰個男主角嘅生活啊，係點樣對住部電腦講嘢，部電腦就已經會即刻幫佢打字，仲要打出嚟嗰啲唔係打字嚟喎，係手寫喎。是好靓嘅。 咁讽刺以前我哋手写睇下用咩办法入落个电脑度。依家我哋讲出嚟个电脑帮我哋出返啲手写嘅。 係呀呢个好正。 好得意呀可以。 咁跟住就好似而家有啲智能电话已经可以啦，即係你就咁同佢讲佢已经会帮你執行一啲嘅指令啦。 係 咁但係佢呢就好明显係比而家嗰啲智能电话呢係高科技好多嘅，因为呢係佢唔会听唔明啦，唔会听唔到啦，亦都唔会收得唔清楚啦。 亦都唔会觉得我有口音啦。 係啦。同埋仲会系即係佢会明白一啲emotion 嘅，即系佢个男主角会同个佢个嗰个电脑讲啦，佢话播一首啊，唔该忧郁啲嘅歌啊咁样，跟住佢就会真系拣一首忧郁嘅歌，佢好似明白咩系忧郁咁样，咁佢就已经用好短嘅时间就 establish 咗嗰个生活环境系乜嘢啦，个男主角嘅工作系咩啦，个男主角嘅工作系咩咧？佢系帮人写信嘅，哇！呢个真系诗情画意到爆炸， 估唔到呢个职业， 呢个职业已经冇咗噶啦嘛， 系 嘛、 啊？ 但系佢就系帮人写信嘅。是有一间公司是帮人哋写信嘅，就是佢哋文笔好好嘅，就是佢哋每日就是对住部电脑就睇下嗰啲人嘅相啊，然之后知道佢哋生活嘅细节，就帮佢哋写啲好好嘅信。 但事实上都几讽刺喎，即系谂下嗰个年代嘅人系唔会自己去写信咯，会花钱请人去帮自己写一啲其实 suppose 系你自己好真嘅感觉嘅一啲嘢嘛。 系， 但系花钱俾人做咯呢件事系。 但系嗱，我唔知道编剧呢个 point 究竟想讲啲咩啦，但系嗰一个。本身呢样嘢嗰个象征意义已经系好强 嘅， 就系嗰个世界嘅人咧系揾人写信嘅，而且系佢哋有少少唔系几识得沟通咁样啦，好似想讲，但系佢嗰啲信咧咁都会寄嘅，真系实体会寄嘅嗰啲信，咁呢个我都。 几有趣嘅。我谂编剧喺呢度系想讲啲嘢，如果唔系嘅话，佢可以系一个小说作家，佢唔需要系一个写信人，但系佢就系一个写信人，仲要系写信写到有啲出版社嘅编辑睇咗之后，觉得佢啲信写得好，帮佢出书，即系谂下几咁讽刺嘅件事。呢个就系嗰个剧本嗰个世界嘅环境啦。咁好啦。个戏嘅主要动作真正开始就系咩呢、就系喺街度有一个新嘅 OS 嘅 update 啦。咁啲人就去排队 update 啦，个人都怼部电话埋去几十秒、一分钟之间 update 咗个新嘅 OS 啦。咁呢个男主角亦都不以为然啦，新 OS beta 版。咁而家啲人都系啦 ，beta 版仲要唔使钱，即刻试啦，系咪先？咁就即刻就 update 咗，update 咗呢个新嘅 OS 咧，就翻到屋企啦，就开着呢个新嘅 OS 啦。咁啊问佢呢、這个 OS 你请问你想呢个 OS？是男仔声定系女仔声嘅咧？咁佢话女仔声， 系啊，冇所谓啦。 跟住佢话由于呢个 OS 咧想认识你多啲，我哋先至会知道点样咧系 initiate， 即系咧个初期设定点样咧。咁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同你妈妈嘅关系啊？咁跟住个男主角就讲啦，我同我妈妈嘅关系点点点啦，即系讲咗几句都未讲，未讲完个电脑整话得啦，我哋已经有足够嘅资料啦，即系新嘅系统准备设定。咁然之后有一个新嘅系统就走出嚟啦，就佢即刻就同呢一个新嘅系统就开始对话啦。呢个系极之人性化嘅， 系 咁亦都唔系我哋好似我哋平时攞住个智能电话咁啊。How can I help you？ 即系唔系嗰啲嚟，佢嚟到 Yo What's up？ 嗰啲系好生活化嘅。然之后佢就问呢个系统你叫咩名啊？跟住个系统谂就我叫做 Samantha 咯。点解你好似即刻谂咁样？我唔系即刻谂嘅，其实我系有拣过，我睇咗啲书拣嘅。睇书几时啊？头先啦，喺头先嗰 0.02 秒嘅时候，我睇咗一本书，就系妈妈应该如何帮佢啲仔女改名。我喺 0.02 秒之间成本书睇晒，然之后我觉得 Samantha 呢个名个声几好听啊，所以我哋拣咗呢个名。哇！个电脑系统喺 0.02 秒睇完咗一本书，然之后揀咗佢自己个名字。因为你问我应该有个咩名嘛，咁我觉得系我应该有个名字，跟住我喺 0.02 秒之间决定咗，我就改咗个咁嘅名 字。 哇！呢样嘢已经系非常之震撼啦，对于个男主角嚟讲。跟住佢就即刻问个男主角：我有咩可以帮到你啊？跟住男主角就话：我觉得我嘅生活有啲凌乱咯，我觉得需要整理一下咯。跟住呢个 OS 就话 ：OK， 咁不如。我哋首先睇下你个 hard disk 入边啲资料先啦，好唔好啊？你想唔想我睇下个 hard disk 啲资料啊？其实佢都睇咗啦，可能有啲睇。OK， 咁啊，跟住佢用咗一两秒就话：嗱，你呢度咧有1000+ email 咧，就系由嗰个报纸嗰个报社嗰度 send 俾你。但系你睇嚟已经冇喺嗰个报社嗰度做，已经系有年几嘅时候，使唔使我 delete 佢？佢系用咗好短嘅时间， 好快就知道。 个编剧咧就系用咗好短嘅时间，就系 establish 呢个电脑究竟有几犀利，同埋佢点样可以帮到佢解决佢生活上嘅问题啊。即系呢个电脑，如果我哋而家有任何人有一部咁嘅电脑，我谂系解决晒所有我哋嘅问题嘅。 好快手、啊，夸张， 已经系解决晒所有嘢。然之后咧，佢系会收到啲 email 之后咧，呢个系统咧系会自己睇咗，然之后咧就会自己打电话嚟俾佢，真系好似打电话咁。我认为打电话，打电话俾个男主角就系同佢讲话：，喂，我啱啱收到几个 email， 我谂你未必好想睇，好人性化，有情感嘅。最重要系咩咧？佢描述嘅喺剧本入边描述嘅就系呢一个。人工智能嘅系统呢啲电脑呢啲 OS 咧，佢系人工智能到一个地步咧，佢系有情感有感受嘅。佢会开心会唔开心？佢好似会明白呢个世界所有人佢有人嘅感受，只系冇人嘅肉体嘅啫。嗱，个剧本入边冇好细致嘅描述呢啲技术性嘅问题，但系总之就系佢描述到佢已经有同人一样嘅感受，佢有嗰啲感觉嘅。嗱呢样嘢咧，我唔知阿 Winky 你有冇？我记得我喺演艺学院教书嘅时候咧，我曾经试过俾一啲实验俾啲嘢我啲。学生做嘅就系咧，其实网上面真系有啲咁样嘅人工智能噶。 有啊， 你 咧多、啊， 你真系同佢倾偈咧，佢嘅对答咧真系可以令到你觉得佢系一个真人，系真实存在噶。 系， 好犀利，佢已经有办法 program 到系你可以真系觉得佢系一个人。 但系你总会谂佢系有啲系预先设定好嘅答案啊，即系点样回复啊？ 但系最大嘅问题系佢总有啲嘢设定唔到噶嘛。 系嘅， 咁真系好似你攞住个智能电话，你突然间问佢我屋企喺边啊咁样。咁佢可能未必有設定嘅答案㗎嘛，咁佢都要有一個答覆俾你㗎嘛。係 係係。 咁佢可能個答案就係、是、喂對唔住我真係唔知你屋企邊，你介唔介話我知。 OK， 係。 咁佢仲有咁樣，因為我嗰陣時喺美國讀書嘅時候，我有一個教授係專係研究呢啲嘢嘅。咁佢就話俾我聽嗰樣嘢係點做，佢話 linguistic 啦，又要啦，邏輯又要啦，啲系統又要啦，佢點樣將我哋平時啲日常嘅人講嘢嘅一啲錯嘅 grammar 佢要擺埋入去啦，點樣令到嗰啲嘢專登會答我。係啊，其中有一個好好笑㗎就係、是、我記。 得曾经有个 AI 咧，就系我哋上网问佢，咁初初啲人梗系会即系尝试 challenge 佢噶嘛。 系啊， 你叫咩名啊？咁样佢又会答啦。你住喺边啊？哦，我就住喺乜乜乜博士嗰部电脑入边咯。 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你开始问佢你最低能嘅问题，一加五得几多少？跟住会答你啊，13咯。不过我啲数学唔系几好嘅。好正啊！即系佢谂定点样令到你信佢一个真嘅人， 系啊系啊， 好正啊！佢嗰啲答案全部都咁，但系 anyway， 总之就系而家佢已经讲呢个世界已经 advanced 到一个地步咧，即系已经进步到一个地步咧，就系佢哋系有自己嘅感受 嘅。嗯，系啊，呢个系最特别嘅，即系呢套戏里面。 咁跟住咧，呢个男主角咧，亦都同时系面对紧一啲其他嘅问题啊。第一就系佢同佢嘅前妻系搞紧离婚嘅。 嗯， 佢同个前妻嘅关系咧，喺个戏入边咧，呢个编剧加导演啦，描述嘅手法好得意嘅，大部分咧都系一啲 flashback， 即系。可能个男主角仲喺度听紧佢同 Samantha 嘅对话，即系嗰个 OS 呢个新嘅系统嘅对话，或者有其他人同佢讲紧嘢嘅时候咧，就突然间有啲 flashback 系冇声嘅啲画面，就系佢同佢前妻嘅啲生活嘅片段。咁佢系咁样去交代佢哋嗰个过去，我觉得呢个系相当有趣，亦都相当符合呢个戏嗰个风格嘅一个选择嚟嘅。呢个系好有趣。咁总之就系呢个男主角其实就有一啲问题，就系关于佢前妻噶啦。咁呢个 Samantha 即系呢一个系统咧，亦都系慢慢一步一步帮佢系。不如我哋安排几时去签字啦咁样。而最重要嘅问题发生咗啦，就系呢个男主角竟然系同佢呢一个 OS 咧，呢一个系统咧开始拍拖。 哦， 即系佢爱上咗你系统，呢个系统亦都爱上咗佢，因为呢个系统偷偷地咧就自己去走去睇佢嗰啲书信啊，即系帮人写嗰啲信咧，就觉得哇，你一定系一个好浪漫同埋好有情感嘅人嚟啊。跟住慢慢呢个系统系爱上咗呢个男主角啊。咁呢个就系个戏，即系正正式式开始最大嘅问题啦，就系男主角竟然爱上咗一个电脑系统咯。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我哋啱啱咧就讲到咧，即系佢两个开始拍拖，但系其实点解佢哋会无啦啦突然间恋爱到嘅咧？ 我谂呢一个即系成个剧本入边，成个戏入边，其中一个我会话最引人入胜嘅一个位啦。一个人点样爱上一个？工作系统啊，一个咁样嘅状况。咁喺个剧本入面咧，第一样嘢就系个戏，首先要讲翻个男主角阿 Theodore 同佢嗰个前妻嗰个关系啊。因为呢、這、一个佢呢个前妻系其实系后生佢好多噶。咁呢一个前妻嗰个成长啊，即系佢一路一路读大学啊，一路一路越嚟越进步，去到变成一个博士呢个过程咧，佢系帮咗佢好多嘅。 即系阿男主角阿 Theodore 系啦，阿 Theodore。而嚟到呢一度咧，呢一个系统咧，其实。喺佢第一次出現嘅時候咧，佢係一個 BB 嚟嘅啫嘛，即係佢只係有一個無限大嘅能力，但係其實佢係冇乜知識噶嘛。 嗯， 咁但係慢慢咧，佢就要學習啦。而呢樣嘢係有少少似呢個男主角 Theodore 同佢嘅前妻個關係嘅。咁、而呢一個男主角咧，就係、是、一路開始慢慢幫佢學習咯。即係佢會話俾佢聽，有啲咩係呢啲係有趣嘅嘢啊，呢啲係得意嘅嘢啊，咁我會介紹俾佢聽啊。咁而同時咧，因為呢個系統係不停咁成長啊，而呢個系統咧。亦都辗转咧，开始咧就会去学其他嘢，佢自己会走去学其他。 佢成长得好快噶嘛？ 成长得好快，因为佢一个电脑嚟噶嘛，0.02秒睇完一本书噶嘛。咁但系咧，亦都因为佢又觉得呢一个男主角咧就唔系咁开心啊，个人。咁佢就想办法，即系令佢开心啲啦。咁第一就系话 Theodore 自己本身自己嗰啲朋友咧，就帮佢咧话识得一个女仔咧，就想介绍俾佢识。 系。 咁咧呢个 OS 知道咗之后，喂你快啲去啦！我睇佢张相啊，佢好靓女啊，佢又睇嚟系一个好有趣嘅人啊，佢又喺名牌大学读书噶，你快啲啦！ 系几靓 啊！约佢啦，约佢啦，约佢啦，约佢啦，约佢啦！咁啊，跟住呢个男主角话 yes， 咁啊好啊，我即刻帮你 book 台，咁然之后就帮佢安排好晒，咁就叫你去约会咁样啦。咁亦都系真系呢个男主角就同嗰个女仔一拍即合嘅，佢哋亦都好开心。但系辗转咧，呢个女仔亦都系有啲。奇奇怪怪嘅，就系、是、到最后咧，佢就讲咗一样，你会唔会好似其他男人咁，同我上完床之后就唔理我噶？跟住呢一个男主角就突然间开始好似有啲忧郁咁样啊，然之后就开始觉得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就系咁样啊。然之后 呢个位置我唔系好明噶，睇戏嘅时候。 其实我睇嘅时候嗱，呢、這个又系我哋之前成日都讲嘅，就系话即系有一啲唔系讲得好清楚嘅，特别呢个剧本系咁样嘅，就系、是、好多位咧唔系真系讲得好清楚嘅。你话佢真实嘅原因系咩呢我哋唔知道， 会唔会系嗰个位置其实个男主角已经中意咗 Samantha 咧？即系嗰个系统咧 ？OK， 都有可能噶。 嗯哼，我所讲唔系好明白，我唔知点解突然之间我又唔系好感觉得到有啲咩事发生咗，令到佢咁却步咯。突然之间对呢个真真实实嘅女仔，佢呢一个约会嘅异性女仔。 嗱，咁我又即管俾几个我认为有可能嘅答案你啊、嗯。我只系话系有可能就，我唔系话系啱嘅答案啊。嗰、那个女仔其实喺佢哋话啊，对唔住啊，我哋都系算罢啦。然之后个女仔转身走嘅，嗰、那个女仔系讲佢咩咧？你会唔会好似其他人咁样同我上完床之后就唔理我走咗去噶？嗱，第一呢、這个女仔讲一句咁嘅说话，佢究竟系一个乜嘢嘅状况咧？那个男主角见到听到呢样嘢之后，究竟有咩感受咧？佢会唔会觉得哇呢、這个女人 好大责任，好似即一定要娶你？ 都会唔会系好难搞噶？第一啦，第二就系、是。佢其实同佢自己个前妻离开咗唔系好耐嘅啫嘛，你又试下谂下，其实某程度上佢哋嗰个关系就系咁，佢哋都系曾经喺埋一齐噶，但系都终有一日系会分开噶嘛。其实好唔 secure 嘅，佢如果个男主角依然内心有一丝嘅，即系佢觉得唔系冇乜安全感啊，唔系好稳阵嘅时候，佢突然间有啲动摇，跟住佢突然间有啲却步，跟住转身话对唔住啊。都有可能嘅、 嗯。 第三，好似我头先咁讲，佢会唔会已经其实有少少中意咗 Samantha？ 嗯， 都有可能噶嘛。 嗯， 所以其实嗰样嘢可以系复杂嘅，系边样嘢咧？个编剧专登唔讲，导演专登唔讲，我哋觉得系乜嘢，大家自己决定。唔系一定要好清楚噶，但系嗰个位其实就系几样嘢同时都有咯。我 系嘅，系咯，我觉得呢样嘢系嘅，同时都有，所以令到我觉得，即系点咧？有我觉得有啲复杂嘅感觉。 系啦，咁但系究竟嗰一刻嗰个演员选择咗做边一个 approach， 同导演一齐啦，当然系做边一个 approach， 究竟系佢觉得呢个女人会唔会系好难搞噶？跟住佢踢走佢，定还是系佢过唔到自己个关，定还是佢中意咗 Samantha 咧？咁几个答案我都觉得系可以嘅。 咁我想问啊，如果呢个女仔出现，最终又好似冇即系冇乜特别，又离开咗佢，喺个剧情上面，咁呢个女仔本身有冇一个作用先？即系如果咁多样嘢，我哋都唔需要，即系头先嗰三样嘢都唔系一个最终嘅答案啦。我哋好似见唔到一个好实际对呢个男主角有啲咩影响出现咗。 你话咧？你覺得咧？即係呢個又係 唔可以再唔可以談戀愛咁樣啊？ 我唔係話我唔想俾一個我嘅答案出嚟，但係呢啲又真係我夾硬俾個答案你，好似逼你覺得一定要係嗰個咁樣。嗱、嗰場戲係咩咧？就係嗰個男仔喺個 OS 嗰個系統幫助之下，佢慢慢開心翻啊嘛，個人。跟住呢個 OS 亦都鼓勵佢去拍拖啊嘛，去識下人啊嘛。咁、遇到呢個女仔真係好風趣幽默，好開心啊！佢哋兩個應該可以喺埋一齊喎。但係到最後呢個 Theodore 竟然就系喺呢个女仔问佢一句，你会唔会就系同我上完床之后就抌低我唔理我噶？ 嗯， 跟住喺呢一刻佢却步喎。嗱，你话啦，咁究竟呢一场戏有咩意义？ 系咯，即系反而出现咗呢一个女仔，跟住阿 Theodore 就会觉得自己，我拍唔到拖，即系可能会有呢一个。 同埋个重点系呢一场之后冇耐，阿 Theodore 就同 Samantha 系发生咗关系噶嘛？ 系啊。 就是、如果你冇睇过戏，你就唔明白我讲呢个发生嘅关系咩咧？即、就、系、是、一个人点样同一个电脑系统发生关系啊？咁样 系， 咁但系就 好有趣嘅系 咁样啦。咁但系佢哋两个就真系正式开始拍拖噶嘛？ 嗯， 即、就、系、是、officially 佢哋两个 恋爱啦， 官方上佢哋两个就拍拖啦。咁 系， 咁但系点解要有嗰一场就系有呢一个靓女去，即系好似相睇咁样，然之后两个亦都喺嗰一晚就已经挞着咗咁样？点解要有呢一场戏咧？咁你头先话觉得好似冇乜用咁样，我觉得唔系啊。嗱，因为第一啦，如果我哋当 Samantha 系一个人， 嗯， 我哋当佢一个人先，一个女仔 Samantha， 佢知道嗰阵时系叫做一个主人啦，系咪啊 ？Theodore 系个主人啦，咁就同佢讲我点样可以令到你个生活安排得好啲啊？跟住知道佢唔系几开心，令到佢开心啲啦，带佢去街玩啦，系咪？即系叫佢合埋眼，然之后呢个 O S 就系嗰个镜头就见到晒所有嘢，带佢去街玩啦。呢件事浪漫到爆炸啦， 同佢转圈啊咁噶嘛， 系啦，浪漫到爆炸啦，就系一部电脑同嗰个人去拍拖。佢哋两个已经开始拍拖啦，其实即系只不过佢哋个关系唔系 officially 男女朋友啫嘛， 未官方成。 之后令佢开心咗，即系如果呢个电脑系统啊，一出嚟就系、是，哎呀，我个主人好叻啊，然之后佢中意咗佢。咁好可能呢一个男主角就会却步，但系嗰个位系呢一个 O S 就系话，哎呀，你快啲去拍拖啦！呢个女仔真系好好噶，我帮你安排，我帮你订埋台， 好晒地方啊！ 然之后呢个 呢一个男主角系突然间发现，我唔可以同佢一齐，然之后心有戚戚然，跟住翻嚟冇耐之后就同呢一个电脑系统有关系，然之后拍拖。 嗯， 咁你话呢场戏个重点系咩？呢场戏即系如果系以我其中一个最尊敬嘅导演系嘅老师啊李铭心老师嘅讲法就系。呢一场佢同呢个女仔相睇约会，然之后到最后佢唔可以同佢喺埋一齐，呢场系试金石嚟嘅。 嗯， 呢一场系个试金石嚟，就系令到个男主角真正知道佢呢一刻个感觉系咩，亦都促成咗佢同嗰个系统喺埋一齐啊嘛。 系 编剧喺呢一度呢一场戏重点嚟噶，冇咗唔系话唔得嘅，可以可能有其他嘢 replace 到嘅，只要佢都系一个试金石。 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咁好啦，我哋继续咧就讲紧捉不到的他 her h e r 啦呢一个剧本啦。咁啱啱咧就讲到啊 Theodore 即系个男主角啦，就同佢个电脑程式啊 Samantha 开始咗恋爱啦。咁之后发展落去系点咧？ 我觉得呢个位咧又系即系我睇完之后咧，我啊同朋友讲，我觉得呢个位真系犀利，犀利在啲咩咧？就系、是、嗱，大家试想象下自己系编剧，我哋写一个戏。关于有人系同个电脑系统恋上咗，而呢一个辗转咧会系喺一个剧本入边，喺个戏入边亦都冇好明确咁讲嘅，但系好明显就系呢个慢慢会成为一个社会性嘅问题。 系啊， 即系个社会会辗转周围都系噶啦，呢样嘢系咪啊？ 嗯，其实越嚟越多人。 跟住喺个剧本入边咧，就有两场戏系交代呢样嘢，好有趣。第一场系咩呢？就系、是、呢个男主角有一个好好嘅朋友啊 ，Amy。我哋等阵可能再详细啲讲下 Amy 呢个角色啊。Amy 就同佢讲话：，我、哦、有个同事啊，听讲啊，佢同佢个 OS 拍紧拖啊。 系啊， 真噶咁样，大约系咁样嘅。咁跟住半逼于无奈嘅状况之下，呢、這个 Theodore 就同阿 Amy 讲、啊：，我有啲嘢想讲俾你听。我咪话我一路最近同个女仔阿 Samantha 拍紧拖嘅，佢其实系我 OS 嚟嘅。跟住呢个 Amy 系真噶。真系噶，哎呀，恭喜你啊！然之后好快系冇嗰事嘅， 嗯、 即系佢哋已经接受咗呢样嘢。跟住再下一场咧，就 系 Theodore 咧就系离开公司啊。佢、 嗯、 公司有个 reception 有个男仔噶嘛，咁就同佢个女朋友啊 Tatiana 就两个人就喺度卿卿我我嘅时候咧，就话喂，不如搵日约埋你女朋友，我哋四个人一齐去 double date 咋，咁 样 四个人一齐出去啊。跟住呢个 Theodore 就话，但系我女朋友其实系一个 OS 嚟嘅。跟住佢呢个 reception 嗰个男仔点啊？咁正咯，冇问题啊。 系啊， 咪去咯，一齐咯。个编剧竟然系咁样用两场就已经系交代咗成个世界对呢样嘢嗰个睇法嘅变化。 嗯嗯嗯， 佢冇走去。你谂下咧，最渣嘅方法就系咩咧？就系、是、突然间新闻报道，特别新闻报道。由于最近咧市面咧出现咧好多人咧都同佢 OS 拍拖，然之后我哋访问一下啲人咧，你可以想象到有人会咁做 嘅。系。 但系呢个编剧冇咁。 因为要反映社会现象啊嘛。 因为个戏嘅重点唔系呢样嘢系唔系一个社会事件啊嘛，系、 嗯、 嗰个世界。当呢个世界慢慢 evolve。慢慢改变嘅时候，嗰啲人点样面对呢个状况？佢完全系好 focus 就做呢样嘢，你唔好理出边嗰啲人讲乜嘢啦。佢完全放弃咗呢样嘢喺个剧本入面，只不过系咧耐唔耐，成个戏入边就系耐唔耐咧描述咧就系、是、街边嗰啲人一路行过咧，就喺度同个电话喺度倾紧偈啊。其实佢可能系倾紧电话噶，但系只不过个个人都喺度系咁喺度做紧呢样嘢。当呢个世界成个世界都系变成咁样。咁我哋点样面对呢？嗱，我哋之前有讲过啦，每一个戏都系一个好 specific 嘅世界嚟噶嘛，一个独特嘅一个世界嘛。而家呢个成个世界都系咁样啦，系好多人咧都会同佢 OS 拍拖噶啦， 好正常啦，咁已经 好正常啦。问题系点样面对佢啫？ 系、嘛？ 我哋就睇啲人点样面对佢啊嘛。所以就又一次印证咗我哋之前讲嘅一样嘢。但 anyway， 好啦，那个编剧就喺呢度用咗咁样两场戏，就已经交代咗成个世界变化咗啦、 嗯。 好啦。跟住有趣嘅就係我哋当返呢个係一个好简单嘅爱情故事，睇呢个 Theodore 同 Samantha 嘅爱情故事。呢、這个故事继续发生落去，发展咗啲咩事出嚟呢？第一就係 呢個 Samantha 咧，由於佢係一個電腦系統嚟噶嘛，咁佢就話：最近佢聯絡咗一啲其他嘅電腦系統咧，就將一個已經死咗嘅一個哲學家咧，佢哋將佢所有嘅一啲佢寫過嘅嘢啊，同埋佢一啲嘅乜嘢都好啦，就將佢重組咗，變咗一個新嘅 OS。 嗯， 佢有翻呢一個哲學家嗰個人性。然之後佢話：佢真係一個好正嘅人嚟噶。你 Theodore， 你想唔想認識佢啊？我即刻就聯絡佢，然之後同你傾下偈啊，咁樣。然之後即刻聯絡佢。 喂，咁就 跟住呢一個哲學家又係好磁性嘅聲音，Hello， 咁樣就同佢傾偈嘅啦嘛，係咪？咁呢一個開始嗰度咧，嗱、那個劇本又係、那個劇本係冇好細緻，唔應該係冇好細緻咁寫，應該係冇好清楚咁樣寫。但系好明显呢个位咧 ，Theodore 系好妒忌嘅。 系呢、這个睇到，呢、這个睇到。 个剧本正啊，正喺呢度咯。个剧本唔系要所有嘢。哎呀，我好妒忌啊！而家我搣烂晒啲纸啊，我烧嗰间屋啊， 做 唔系咯？系我哋见到，当然演员同导演都应记一功啦。点样去表现到呢啲嘢？我哋系由佢好细致嘅演绎入边，我哋见到呢个男主角开始有啲妒忌。 然 之后去到再迟啲发生咗啲咩事啊？就系、是、Theodore 问佢：你而家同几多人倾紧偈啊？你话你算啦，我唔好讲啦，都系咁啊。跟住唔系啊，我想知啊，你讲俾我听，你同几多人倾偈？八千几个，八千几个。跟住佢辗转去问佢，我都知道，仲有一日会发生呢件事啊。你而家同几多人拍紧拖？641个。 嗯， 因为一个电脑系统嘅 capability。即系佢个能力之大啊！ 系 我可以同时同八千几个人倾偈，我同641个人拍拖有咩咁出奇啫？ 系啊！ 但系呢个系统佢好 sweet 啊！呢个系统好 sweet， 佢话，但系你唔同啊，你系最特别嗰个嚟啊！佢话我对你爱同其他嗰啲全部系唔同噶。 哦， 但系因为佢一个电脑系统嚟啊，你一定要信佢啦，你可以信佢啊，但系个问题系我哋作为人，我哋有冇办法接受一个电脑系统或者系我哋嘅伴侣，佢同时同641个人拍紧拖，而系因为佢 capable， 系 佢有能力， 系 因为我可以喺呢个 moment 同你倾紧偈，同你拍紧拖嘅时候，我同时同另外640个人都系拍紧拖， 系 都系倾紧偈，仲有空闲对付另外嗰8000个人，我都同佢倾紧偈。 系嗰啲可能系倾闲偈嘅， 因为我用0.02秒已经睇咗本书啦。 系，梗系啦。 佢系一个电脑系统，佢可以有咁大嘅 capability。 系 咁，究竟好啦？而家个问题就系、是、个古仔发生到呢度，人应该点样面对啦 ？OK， 我系咪应该同佢分手咧，或者点咧？而呢个戏嘅结局系点啊？个结局系，因为其实呢个戏咧，我喺睇紧嘅时候，我唔知道你睇紧嘅时候点啊 ，Winky， 我亦都唔知道其他听众或者其他观众喺睇呢个戏嘅时候点。其实我睇咗冇耐咧，我自己已经开始谂。呢、這个系点收科咧？个结局会系点咧？我已经谂噶啦。咁我脑入边即刻谂嘅就系、是、，OK， 呢个戏应该点都会之后会出现一场咧，就系、是、会轻机、 啊、 或者系个电脑会消失咗咁、样，真系有出现啦。 系、 這個、 啊系啊，我都有谂过。 咁我喺度谂到最后会点样完？会唔会系个电脑系统突然间崩溃咗、消失咗咧？咁样 系，但系中间有一场咧，都系头先所讲，以为佢系坏机，以为佢系突然唔见嗰场、你都会见到 Theodore 对于嗰个电脑嗰个关心已经系越嚟越急切嘅。 系啊， 其实人哋有 send email 话俾你听，我系要去 upgrade 噶，但系冇睇到，咁啊吓到佢自己。 所以呢样嘢咪就系令到嗰个关系啲 OS 都慢慢开始发觉系唔 work 嘅，因为人系渣好多，我哋劲佢哋太多，我哋冇办法同喺埋一齐嘅。所以到最后就 系 嗰扎 OS 全部人一齐话我哋走啦。 嗯， 到最后竟然系呢啲 OS 进化到我哋平时睇人工智能或者智能叛变，系讲紧嗰啲电脑越嚟越劲，然之后佢哋开始会蚕食人类，开始攻击人类啊嘛。 系啊， 但系呢啲 OS 太好啦， 佢仲会同你好有礼貌， 好多个地步就系佢哋发现我哋唔可以再同人类喺埋一齐，如果唔系嘅话，我哋会产生好多好大嘅问题。 嗯， 跟住啲 OS 有人性嗰个。到一个地步就系话，我哋发现我哋到最后解决问题嘅方法只有一个，就系我哋全部会走咯、我哋会去一个地方，冇话去边度。希望有一日如果咁啱你又去到嗰度，我哋可以重遇，我哋可以喺翻埋一齐。我几浪漫啊， 系啊， 几正啊呢、这个 OS 系嘛、啊，我都想我有一个咁样嘅 OS， 即系佢咁有人性，咁醒，咁叻。 嗯， 但系当我哋遇到一个咁嘅人嘅时候，我哋有冇办法接受佢个能力咁大咧？ 系。 呢、這个就系喺个戏入边。嗱，如果我哋当啊呢个 Samantha 唔系一个人啦，你当系金庸嘅小说入边嗰个系咩角色？话段王爷，段王爷系有好多妻妾噶嘛？佢、就系话佢最大的问题就系佢多情，但系佢每一段情都系真嘅，每一个爱都系真嘅。 啊， 而佢嘅能力咁大， 即系我哋身边都识啲咁样嘅人啦，系咪？系咪？咁啊，佢哋个能力咁大，佢可以同时 handle 咁多个女朋友或者男朋友， 系叻仔嚟嘅。 然之后佢又系一个咁得人中意嘅人，咁你选唔选择同佢喺埋一齐咧？你唔知点算啊，系嘛？而呢一个 OS 到最后佢系犀利到一个地步，就系佢就发现我哋再咁落去会产生好大问题，我哋全部要走啊。 系， 跟住佢走咗。 系， 个古仔竟然即系特别系关于 Theodore 同埋 Samantha 嘅呢个爱情故事嘅关系咧，竟然系咁样完结。 嗯、 我觉得呢个位系写得好好啊！ 真系情理之。 情理之内，意料之外。 意料之外， 即系我真系估唔到，竟然会系个电脑到场、嗯，因为我原本以为个电脑个程式系会 obsess 咗噶嘛，即系佢会着迷咗，然之后佢一定要同呢个 Theodore 喺埋一齐，然之后佢到最后可能会令到我令到你啲 email send 唔到出去，令到你同嗰个人拍唔到。我以为 佢成日都 会 觉得啲人工智能系会报复噶嘛。 系啊，但系呢一个人工智能佢系好人嚟嘅， 系 真系几正啊呢样嘢系咪？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嗱，出呢个戏都系一个几特别嘅戏啦。咁但系头先我哋一开始咪问过咧，其实呢个戏写嘅题材又唔系一啲哦好新嘅题材。其实咁你觉得点解呢一个戏会得奖咧？ 我觉得个重点系个编剧选择咗写一个乜嘢嘅世界，然之后用呢个世界去讲一啲乜嘢嘅问题，同埋点样去讲呢啲问题。虽然话呢一个人同电脑或者人同人工智能嘅呢关系唔系一个新嘅。古仔啦，但系调翻转头啦，我想问下你啦 ，Winky， 你睇完个戏之后，你觉得个戏重点讲咩咧？ 个戏重点啊，讲人同机器发展嘅感情发展嘅可能性，而之前所讲嘅就系、是可能我哋成日觉得佢会叛变唔好嘅一面，但系当佢有人性嘅时候，啲机器都可以发展到好嘅一面嘅。我唔知啊，我完全唔知啊。 我觉得呢个是都啱嘅，但是一个肤浅啲嘅睇法嚟。 是啊。我好洗耳恭听等你讲。 首先呢，我諗冇人会唔同意我讲呢个戏个主角一定係 Theodore 啦，係咪？咁我想睇下 Theodore 呢一个男主角佢嗰条线究竟发生咗啲咩事，同埋佢有啲咩改变。如果返去我哋一路讲呢个节目最核心呢，起承转合。讲一个主角，而呢个主角有啲咩改变，佢学识咗啲咩，就系、是、个戏最重要想讲嘅嘢啦。简单嚟讲，如果话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咁我如果突然间咁样问一条咁嘅问题，呢、這个故事教训我哋啲咩？阿 Winky， 你又有啲咩睇法咧？ 呢、這个故事啊，教训老实啊，其实呢套戏咧，我唔系睇得好明嘅。即系如果你问个男主角，我认同，即系个主角应该系一定系 Theodore rather 定系个 Samantha 啦，因为 Samantha 出现其实系改变 Theodore 系最多噶嘛。即系如果你讲 Theodore 嘅改变，就系佢可能由一开始同佢前妻离咗婚开始啦，个故事一开始系咁，直至到佢可能。对爱情系冇乜希望嘅，觉得咁跟住咧系 Samantha 建立翻佢对爱情嘅信心，跟住佢对佢嘅人生有翻热诚，到最后 Samantha 嘅离开，佢最大的转变啊！佢最大的转变系咩？我唔知啊，初你讲下。 其实个剧本咧有另外一条线咧，我哋一路都冇好细意咁讲，就系、是、Amy。 嗯，佢个 best friend 啦。我一路都讲啊，有一个好好嘅朋友 Amy。咁亦都喺言谈之间啊 ，Theodore 曾经同 Samantha 讲过咧，其实嗰个位咧，我觉得 Samantha 都有少少妒忌嘅，因为佢 sense 到啊，系啊，因为佢 sense 到啊，因为 Samantha sense 到咧，阿 Theodore 同阿 Amy 咧应该系有啲嘢嘅，咁所以咧。就阿 Samantha 就问佢，其实你两个有冇拍过拖嘅啫咁样。跟住阿 Theodore 就话：，冇啊冇啊，有啊两分钟咯、啊，拍两分钟咯、啊，喺大学嗰阵时，即最多系算咁样咯。咁其实嗰度系讲咗一样嘢，就系、是、阿 Theodore 同阿 Amy 系曾经有一个咁样嘅关系，但系佢哋冇开花结果啦。咁、 嗯、 但系 Amy 自己就喺个戏嘅前段系有个男朋友噶嘛。咁、 嗯、 亦都有一场戏咧，就系讲 Amy 拍纪录片噶嘛。 系 佢话佢有个 idea， 但系佢觉得呢个 idea 唔系 work 嘅，就系、是、 佢去拍啲人瞓觉。 佢妈嚟噶嘛？佢拍 佢妈，佢妈瞓觉就系咁样几个钟喺度瞓觉拍住佢，做乜嘢啊？咁跟住佢就讲话。人瞓觉咧，占咗佢即系生活嘅都差唔多三分一嘅时间，好重要嘅。咁跟住就拍佢，拍啲人瞓觉，拍佢妈瞓觉。跟住就佢个男朋友就真系好似唔系几同意啦，但系又扮同意。跟住就 话： 咁都好嘅。 我哋可以将个梦境拍摄出嚟啦。 系啊，不如我哋搵啲演员将佢个梦境拍出嚟啦，嗰啲咁嘅嘢啦。但系好明显就系佢个男朋友其实系唔明佢哋做咩。 嗯。 但系嗰场戏咧。即系我睇嘅时候嗱，又系我一厢情愿嘅，你哋唔需要同意我噶。就系、是、其实 Theodore 系明佢做紧咩嘅，同埋系觉得呢样嘢系有意思嘅。 嗯， 但系因为佢电话响啊，阿 Samantha 打电话嚟啊嘛，应该系就 系 佢要走去处理阿 Samantha， 因为有啲好 urgent 嘅电话，又系个律师又嚟催啊，话你签离婚协议书啊嗰啲咁样，咁佢就冇办法再同阿 Amy 继续去倾落去，咁一样咁嘅嘢。咁跟住到后来咧 ，Theodore 同 Samantha 有啲感情嘅问题嘅时候咧。又有一場就係 Theodore 就喺阿 Amy 屋企嗰張 sofa 度瞓咗喺度，而阿 Amy 就喺度對住部電腦同佢 OS 喺度傾緊偈噶嘛。 嗯， 嗰場戲即係睇落去好似冇乜嘢咁樣，但係又係講緊阿 Amy 同阿 Theodore 嘅關係。 嗯 ，OK， 好啦，頭先我哋咪後啦，我又講過啦，到最後個結局係咩啊？係啲 OS 消失咗之後，阿 Theodore 做咩咧 ？Theodore 就係決定佢寫一封信俾佢前妻，佢話俾佢前妻聽佢有幾愛佢。同埋就算点都好，佢哋永远都系好好嘅朋友。同埋 Theodore 话佢嘅前妻永远都会喺佢自己嘅心目中有好重要嘅位置啊嘛。 系， 头先我 highlight 咗几个 point 出嚟，咁但系对于阿 Theodore 同呢个 Samantha 嗰个关系有啲咩意义咧？嗱，我觉得如果系我呢一刻咁样讲俾你听咧，其实系有啲，我觉得系我侮辱咗个戏啊，或者系我觉得我好似嘥咗大家去睇呢个戏嗰个观剧嗰个感受咁样。即系如果你睇嘅时候系睇唔到嘅话咧，好似我撞鬼咁啊！我见到啲嘢，大家见唔到嘅咁。但系我相信有一啲嘅观众系睇到嘅，又或者 Winky 我都建议你翻去再睇一次。其实个戏到最后嘅重点一定系阿 Theodore 自己嗰个心路历程。同埋佢嘅改變啊嘛，我頭先都講。 咁其實個起承轉合係你會係點樣去定斷咧？ 嗱，呢個係相當有趣啊！ 好複雜喎，我覺得係。 如果你話個起承轉合咧，其實個戲如果我 identify 係阿 Theodore 佢點樣去面對感情，佢點樣去處理情感啊？呢個係成個戲佢最大嘅問題嚟噶。其實佢同 Samantha 嗰個關係，或者係佢同佢前妻嘅關係，或者係佢同阿 Amy 嘅關係， 係 或者係嗰個相睇嗰個靚女咧，嗰啲嘅關係，其實到最後全部都係佢唔知點樣處理感情，佢唔識得表達感情，佢一路都唔識得噶。 系， 所以佢先至会冇同阿 Amy 喺埋一齐啫，所以佢先至会同佢嘅前妻搞成咁啫。但系因为阿 Samantha 识得点样去处理佢啊嘛， 嗯， 咁佢就慢慢佢 open 咗，佢个人开放咗，令到佢识得表达自己嘅情感，令到佢识得点样处理爱情， 系啊系啊系啊， 而到最后 Samantha 嘅消失 ，Samantha 呢个成个系统，佢哋话我哋要走啦，亦都到最后佢话我要去一个地方。如果有机会你去到嗰个地方，我哋希望我哋可以再喺翻埋一齐。呢一个咁样嘅事件系令到佢重新去睇男女关系。佢一路都好似有啲可以话系怨愤啦，对佢嘅前妻有啲唔开心，有啲唔知点处理。佢一路都唔识得点面对，佢唔肯同佢签字。到佢同 Samantha 喺埋一齐开心咗，到佢肯签字，到 Samantha 都离开埋，到最后喺呢一刻，佢知道点样面对佢前妻。佢写封信俾佢。 嗯嗯。 嗱，呢一个就系个男主角嘅成长。 系。 而喺个戏入边 ，Samantha 虽然系一个主要嘅角色，但系其实系过眼云烟嚟嘅啫。就系佢嘅出现到佢嘅消失，系令到阿 Theodore 成长咗。 系。 呢个系主要事件 ，Samantha 都系主要角色，但系到最后我哋想睇嘅系一个人点样面对情感。 嗯。 如果我哋面对，我哋遇到一个好好嘅 OS。我哋好好彩，我哋遇到一个好好嘅 OS， 个 OS 比人更加犀利嘅， 系 佢情感比人更加丰富嘅，更加真实嘅。 嗯， 佢仲有咁大嘅能力，佢可以令到呢个 Theodore 佢嘅生活原本咧就系喺度写信嘅，到佢成为一个作家，佢出书都系呢个电脑系统帮佢噶嘛，系嘛？ 嗯， 而佢个爱情生活亦都系阿 Samantha 一路滋养佢，令到佢有翻情感，变翻做一个人，佢知道点样生活，到最后呢个 OS 消失埋， 系。 然之后佢知道点样去面对佢身边嘅人，个剧本冇好明确咁样写，但系到最后究竟阿 Theodore 会唔会同阿 Amy 喺翻埋一齐咧？ 都有可能嘅，因为佢真正知道佢应该点样面对情感，面对身边嘅人啊嘛，佢系真系明白 Amy 嗰个人嚟啊嘛，而阿 Amy 又而家佢身边冇乜其他人啦，佢嗰个男朋友就走咗啦，之后究竟会唔会阿 Amy 同阿 Theodore 喺埋一齐？其实好有可能噶，个剧本冇好清楚咁写，但系佢留咗个咁样嘅留白俾我哋去思考。我谂成个戏到最后个重点咧系讲。即系人应该点样处理情感，特别系我哋而家个个人出街啲低头族都系对住个电话，宁愿 send message、send WhatsApp 都唔会打电话，系咪？近呢一年半年呢一、這个成为咗一个全世界好 hit 嘅一个话题， 系啊系啊， 就 系讲 我哋黐住啲电话、黐住啲电脑，系多过黐住人。我哋用 WhatsApp 多过倾电话， 即系人嘅 沟 通系越嚟越少，系直接接触。点 解喺个戏入边佢个职业要系写信啊，帮人？系细致嘅编排。是清楚的这样揀过的。咁所以呢个戏到最后我点解觉得佢正，系因为佢写咗一样好似系关于一个未来嘅故事，但系刻画緊我哋而家嘅生活，同埋刻画緊而家嘅人面对緊嘅问题，同埋将会面对嘅问题，同埋佢提出咗一啲少少嘅 suggestion， 一啲嘅提议，关于我哋应该点样面对我哋嘅周遭嘅环境，同埋我哋身边嘅人，同埋情感囉。呢、這、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好有价值 嘅 戏咯， 系， 我觉得系好有价值啊，即系佢描述嘅一啲好有价值，我哋系应该珍惜嘅嘢，而我哋个个都望住个电话同埋望住个 iPad 咯， 系，事实上系嘅，咁但系，唉，不过可能咧，即系我资历未够啦，我真系睇得唔系好明，学你话斋，我真系应该去睇多一次先得，咁好啦，不过呢啲都或者系个人嘅口味啦，如果你各位听众， 你讲到你唔中意咁样。 唔系啊，我真系唔明啊！我真系要睇。老实讲， 可能你 攰 啫。我知道你系深层次啲嘅，你系有深度嘅人嚟。我知 道。哇，系啊，多谢你。唔系，同埋事实上，我真系觉得有啲散嘅，即系可能我未消化一次嘅时候，好 我都消化唔切噶，我觉得 就发生。 我都消化唔切，但系好明显系佢系一个好厚嘅戏嚟嘅。一次系睇唔晒。 我薄啊，真系啊，真系要睇一次。好啦，不过今日多谢阿聪嘅分享。如果有兴趣睇呢、這个电影嘅观众咧，不妨去睇咗再听多我哋一次嘅。内容啦，或者我再睇多一次，我自己再听翻一次啦，好唔好啊？错，咁好啦，今日多谢阿初分享，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